声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Thank you.

还在原地，来不及吸引你注意。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想你，跟自己在演对手戏。

山川，人寒风来来，去去关不上。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赶来割外的凄凉。风来时撩过过往的忧伤，想整个季节脸颊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把如梦如画。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。 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，这些年无法消毒的风霜，原来格外的凄凉。风来是撩拨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吧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。